吧。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大门有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体坛夜话，我是林苑。 各位亲爱的家里人晚上好，我是康乐，欢迎来到我们的晚间节目当中啊。 周五的晚上和康乐一起坐在直播间，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话题呢？ 咱们今天要说说足球，那可能觉得厌烦了。 哎，也不至于，但这个星期我们确实关注足球比较多，所以今天康乐准备给我们来调换一下口味。 哎，是，也能不能让我们也关注关注篮球啊？ 可以啊。 哎，那咱今天就聊篮球吧。 好，聊篮球。在聊篮球之前，要跟大家再次的预告一下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冬奥有我，集卡集好运的主题活动现在已经开启了。即日起是到12月31号，集齐8张冬奥卡片，一起瓜分2022元旦红包，来感受红包雨带来的欢乐畅爽。更有听听故事广播和听听文艺广播的联合会员卡来等您拿，所以呢，这个海量的精品内容也等着您来听，就是在听听 FM 和我们一起来大声喊新年好。今天晚上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通过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和我们一起互动。 是，哎，快到年底了，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也是给大家各种各样的福利，没事多来我们聊天室，多来我们节目逛逛，您肯定会满载而归的呀。 当然，我们在北京体育广播的新浪微博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同步开通了互动的方式，您想说的话，想表达的观点，想跟我们聊的什么事儿，都可以在这三个平台上来分享。 哎，是，今天咱们好好聊聊篮球方面的事儿。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记者评论员宋翔，欢迎宋翔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 嗯啊，康好，你好。 嗯，欢迎宋翔来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大家关注篮球，其实也是从宋翔的一条爆料开始的。因为大家一般说到篮球的时候，你首先第一头条是关注一下国家队有没有动态。我们知道国家队结束这个比赛之后，也结束了隔离，然后大家差不多就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接下来我们第二层要关注 CBA 的时候，就马上先关注北京首钢啊、北控啊两个队的状态。 对， 那今天关于首钢的最新动态，还是请宋翔来为我们先介绍一下。 好，最新的消息是这样的，今天呢，正在备战第二阶段比赛的首钢队，跟青岛队啊，在北京首钢篮球中心打了一场热身赛。应该说呢，这个比赛呢，应该是也是他们开启第二阶段的一个热身。 嗯， 虽然输了球呢，但是呢，应该说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感受，或者说不同的一个观感吧。虽然我没有在现场看球，但是一些队员反映，这场比赛呢应该打得还比较激烈，而且呢对方呢也是上了两个外援，对方的这个威尔斯和约翰逊呢状态还是比较好。这边呢刘晓宇没打，为什么呢？因为他好像说是脚呢不太舒服，所以这场比赛没打。首发呢是雷蒙、小川、这个舒豪还有双塔。整个的比分呢我并不知晓，但是呢这场比赛北京首钢队是输了 啊。 对，输了 具体比分不知道，结果知道哈。 对，是输了，我只是询问了一下。那 这问题出在哪儿了？这输的 这场比赛其实热身赛嘛，其实我们会觉得还是因为对方还是两个外援，而且两个外援整个实力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呢其实首钢队输球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呢这场比赛呢，因为跟青岛队呢明天还要打一场热身赛，所以两场比赛呢应该说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反应。那另外呢一个消息呢，就是吉布森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回到了，就是从上海来到北京，并且呢跟这个球队见面了。应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可能令北京球迷非常高兴的一个事情。那下周一的时候啊，北京首钢队有一个公开课， 在这个公开课上，我们可以见到舒豪，我们可以见到吉布森，两个后卫外援都会同时出现在场上。但是，因为考虑到吉布森呢，他之前呢，是一个长时间的隔离，所以呢，他呢可能会进行更多的是自己安排的一些训练，恢复性训练。但是呢，吉布森归队，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那北京守望队呢，什么时候去长春呢？应该是在下周三的时候，应该是大部队会前往这个长春，所以这就是一个最新的一个消息。那这个消息呢，其实可能很多球迷也通过这个微博啊，我的微博看到这个消息。那另外呢，我觉得就是守望队呢近期呢确实训练的情况不错，而且呢球队呢也特别期待着第二阶段的一个开启。而其实守望队整个的第二阶段赛程相比较而言还是比较有利的，所以其实我们在赛前或者在这个第二阶段开始之前，会有一个评估，哪些球队会上升，哪些球队会排名会往下掉。综合来看呢，守望队肯定会像第一阶段啊，这个第九的名次呢会奋力的提升，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并且当他们有两个后卫外援的时候，其实他们的整个战斗力尤其是后场的组合还是很令人期待的。 是。今天咱们话题来聊一聊跟篮球有关的突破。 对， 你看， 因为刚才宋翔已经定调了，我们这个第九名我们首先得突破啊，我们这个是要一个小目标。 对， 突破完了以后我们下一个是突破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就是您最期待的下一个突破。 是，首钢男篮突突突，直接突突到总冠军总决赛得了。能这么快吗？有的朋友说了，哎呀，我突然想到了刚才宋翔提到的这个吉布森与球队的会合，我相当期待啊。因为首钢男篮这双塔齐备了，但是有朋友说了，哎，这双塔上边怎么好像输送炮弹方面啊是差一点儿。吉布森他也是有这个策应的能力是吧？ 对， 你包括林书豪更是一个以策应见长的这种球员，比如他俩如果说跟球队在这个小个阵容当中有更好的一个搭配的话，哎，大小个再来一个化学反应，是不是首钢队这突破就很容易了呢？ 对，确实是因为呢，你考虑到书豪呢，确实就像你提到的，他以组织见长，并且呢，他整个的经验非常丰富，而且书豪这么多年的 NBA 的一个职业生涯，并且他效力过北京守望队一个赛季，他跟这些球员的化学反应足够。虽然说他跟比如说像这些大个这个李慕豪、范子铭，是第一次来这个配合，或者说在训练当中配合，但是他有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完整的一个40天的一个训练的这个时间，所以对于书豪而言，跟这两个内线的配合，尤其是双塔之间的配合，我觉得会迅速产生化学反应。而吉布森呢，其实上个赛季已经是磨合的我觉得不错了，而且吉布森在上个赛季的时候被推到一号位的时候，他自己也做了很多的这种调整跟改变。熟悉吉布森的球迷一定知道他是一个得分见长的球员，后卫外援，但是在来到北京守望队之后，第一，他的防守能力被要求很高，第二，就是他来到一号位的时候，他要抑制或者压抑部分的这种得分的欲望跟他的这种感觉，要转向进攻啊，转向这个组织。所以呢，我觉得吉普森在上个赛季其实经过一个赛季的调整，他有自己的心理预期、心理的准备、心理的调整。我觉得在新的赛季，也就是第二阶段开启之后，他整个的状态或者他的这种适应能力，我觉得应该很强的。那另外呢，就是有林书豪这样的这种老大哥在身边，我觉得会好很多。因为书豪确实他跟其他外援并不一样，其他外援呢可能归属感并不是那么强，但是书豪对于北京守望队而言，他的归属感非常强，而且他跟他的这种语言的优势非常的明显，他既可以用英语，也可以用中文，他能在这个国内球员、教练组以及吉布森之间建立很多的这种联系，这种联系是非常重要的，并不仅仅是在场上告诉你，比如说某球员的这个特点，或者说跑位是什么，或者说你应该把球传在哪块更好，而是说可能更多体现在训练的时候，比如酒店的时候，他会比如跟吉布森更多的这种交流，这种聊天，这种的润物细无声，或者说这种非常小的细节的这种沟通，是要比这种很多的这种大规模的，或者说这种时间很长的沟通要好很多。所以我觉得有书豪在，我觉得吉布森的这种融入或者说他的适应会更快。 没错，这就是书豪的作用。 对， 我们说是现在这样特殊的赛制，尤其在赛会制，大家真的是永远都在朝夕相处，你就特别需要有这样的润滑剂，帮助大家处理各种日常生活当中，在赛场当中，在赛场外的一些情绪，在这长时间的 共同的生活过程当中怎么样去排解。那这一点上我觉得情商高的队员，老队员，经验多的老队员也都是会更有作用，更有他们的价值。 对，确实是。其实他们有很多的球员，就是但你提到这个，因为在一个赛会制的一个封闭的环境下，而且是一个比如两个月的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封闭，很多的队员心里会有很多的这种烦躁啊，或者说很多的这种有一些这种负面的情绪产生。其实他们也做好了很多的预期，或者说多的这种调试的方式。那比如说之前可能 CBA 联盟会建立一些这种游戏室，一些这种放松的一个场所，帮助他们去一些这种心情转换，这种环境的转换。那同时有一些球员呢会带一些这种比如电子游戏去打，有些球员呢会手冲咖啡。其实他们这些爱好呢很不一样，有的球员会弹弹钢琴。我这个呢可以说一下咱们北控队的王俊杰，很少球迷知道是王俊杰在很小的时候练过钢琴。这个是他跟我讲述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就是他的父亲认为弹钢琴可以帮助他练球，所以呢他父亲会在小的时候会逼他去练琴，所以呢他呢在小时候练了很长时间的琴，在最后呢这个习惯 看着自己的双手什么意思康乐瞄着自己的手指， 很细长修长， 我看我这手指也挺好啊。王少杰从小练过弹钢琴， 王俊杰 、后卫是王俊杰我从小练过弹棉花，我看我手也挺好的 所以呢他呢 帮助一些球感的 对 然 后他就是 帮助 把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他跟我讲述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第一阶段的这个当时是在赛区是在诸暨那个酒店的里边有一台钢琴，所以他呢有的时候手痒会这个弹弹。然后呢我就问他，我说那你这个谱子呀或者这个曲调你都这个知道吗？他说有的时候比如说上网搜一搜，然后对着那个谱子就能弹出来这个八九不离十。我觉得这样的方式还是很不错的。有些球员会通过其他的一些小的方式来缓解，比如说咱们再说一个北控队的马勇 啊， 这个也是一个很年轻的球员。他是什么呢？他呢可能会是练字。 哎呦 练字啊，这个肯定很多的北控球迷不知道这个 书法吗？硬笔书法、软笔书法。 他很多的也会写字。 哎呦， 写字最好的是谁呀、是这个上海队的罗汉琛 啊。 如果你上网去他抖音去看一看，这个绝对不是打广告啊，去看你看看他， 我搜一下， 对，他时常会秀出他的这个书法。小罗的字写得非常非常的棒，所以呢 CBA 的球迷可以去关注一下。所以很多的球迷不知道他们除了可能看见这些球员在比赛场上啊这个奋勇拼搏，但是很多的时候在场下的时候其实大家不知道。也有些球员呢可能手冲咖啡，比如说像是曾经效力过北控队现在在深圳队的贺西宁，他呢就呢特别的对这种手冲咖啡的这种感觉呢非常的好，专门买咖啡豆去哪儿然后呢请人喝 来房间一喝等等等等，很多的球员不同的小习惯。 你看所以咱们今天话题聊着突破，有朋友说了宋佳你介绍这个比赛的之余的这些事儿跟他们突破有关系吗？但我跟你讲关系大了去了， 没错啊，绝对是有突破啊。 调节个人就是一个最大的突破了台上三分钟光鲜亮丽，别忘了台下十年功啊。 对， 运动员们在台上光鲜亮丽三分，库里咋那么准呢？平时除了没事你练这个三分经常练加天赋，再有一个心态调整的非常好啊，就是怎么调整心态，每个球员都有自己的一个小妙招。 对， 这个就是在尤其是封闭的赛区当中太关键了。 对，很多人把篮球当成爱好，但是也有很多人以篮球为职业，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运动员，这些球员其实除了打球之外，如果有一个自己特别钟情的爱好， 对， 能够特别好的帮助他们去缓解在赛区当中这种情绪，日常打球之外的生活怎么样去调剂，这点上我们就像燕林说的，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多才多艺真的是很棒。 对， 哎呀， 对，而且这些球员其实真是多才多艺，就是你需要去挖掘去得到这些的有趣的事情的时候，会觉得他们的不同的面会产生另外的一些这种光芒，确实是。 哎，是，就是哎，这就有朋友也是好奇说，哎呀，宋翔知道真多，人家的小秘密你都知道了。是，都向宋翔来倾吐啊。其实这个经常聊一聊也是队员们取得突破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儿，你说是吧？因为你必须得把心中所想跟信任之人倾吐， 聊聊战术啊，聊聊成长等等的，让老大哥给你点拨点拨等等，这个别说真挺重要的。 嗯， 其实，在赛区当中，我们说这次尤其又赛程做了微调，是因为赛区的地点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原来洲际赛区当中还能够满足弹钢琴的个别球员的需求，那这次大概赛区换到长春之后，大家的活动空间更加会局限于室内。这个月份，到室外活动的可能性确实不太大哈。 在前几天，我看了一个同行的一个朋友圈， 嗯， 他拍了一下。这个长春的一些就是为了 CBA 第二阶段做的一些准备，因为你知道在这个诸暨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他们迎新，或者说这个每到比如说第一阶段的时候，这些球员到了诸暨酒店，他们呢当地呢酒店的这工作人员或者说一些这种当地很好客，他们会产生一些这种也很有趣的一些这种欢迎的方式。 嗯， 我记得这个第一阶段的时候就是要摔碗酒，这喝一碗小酒，啪啪把这个碗摔碎啊，作为这个一个迎新的一个方式。但是啊，这个诸暨的这边呢是什么呀？啊，不是长春这边呢，是在正在雕这个冰雕，在这个场馆门口。 这酒要在长春摔了，就直接立在空中了，就可以直接变成从液体变成固体。 对， 冰雕好啊， 冰雕 啊，冰雕，哎，这个是它是100%的这身高的。1:1的， 不，他可能就做一个这种大概的一个形状，这个 在 这个门口，就有点像这个斯坦福斯啊，这个球馆门外的，或者是芝加哥这个中心的时候，这个啊。 不过宋翔这个月份确实到长春去采访过很多次，这个月份能就是可以畅想一下队员们现在在赛区当中， 赛区这个应该是很冷，真的是很冷。 嗯， 但屋里东北屋里边 很暖， 屋里舒服。 东北外边是拔凉拔凉的呀，屋里边你都得把窗户打开，因为它那个东北啊，烧那暖气啊，特别的 特别热， 特别热，27-8度， 是 真的。 所以这还得是 我一回东北回沈阳，我家里边都穿小背心，那我都得就是透透风。所以说，我觉得场馆温度大家可以放心， 对对，这个对， 肯定能保证没问题的。 而且，吉林的那个馆呢，我也多次去过，而且那个馆呢就是很小，那个就是它整个的。这个氛围特别好。 嗯， 我记得当时啊，因为还没有疫情的时候，我就是北京少王队去打这个吉林的客场比赛。我印象特别的深刻，那个馆，当然各球馆它管理不太一样 啊。 那个球馆的这个球迷呢，特爱嗑瓜子儿。 哎呦， 就那个馆里边有浓浓的奶油瓜子的味道，这真的是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经历。 哎，是瓜子儿，那也叫毛嗑啊，嗑毛嗑是。哎，不知道林书豪嗑没嗑过？我看之前采访说林书豪特别想尝尝东北烧烤，据说东北烧烤有独特的风味儿。这次争取让林书豪都尝遍了吧？ 在长春， 我看 对长春就是 好吃的很多， 对，而且他酒店里边会有很多的这种就是当地的一些这种食物。我记得在那个第一阶段的时候，当时好像是高诗妍，去自己亲自当了厨师，然后去自己烹饪一盘什么鸡丁啊，还是什么这些食物啊，这个会缓解他们的一些这种疲劳，或者说一些这种心情。 是。 大家总是要慢慢的去适应，但是我相信这些职业球员呢，对于他们来说，一切应该是在之前去做好这个准备。但是刚才说到首钢队的这个热身赛啊，跟青岛就输了， 对，输了。 但是这个从人员的介绍上面，大家也很期待宋翔能跟我们详细的说一说最近球队的这个人员上的准备。比如说林书豪就着重是和双塔一块儿，就这是要我们这第二阶段一上来就要成型的一件事吗？ 对，确实是因为这个事情的事呢。球队跟我说呢，双塔在这个休赛期，也就是在这个40天的一个训练期间呢，练得非常非常多。因为我们知道在今年的夏天的时候，其实呢双塔也练了一些，但是呢没有想到的是等比赛一开打，双塔的效果这么好，所以呢亚尼斯指导在这个休赛期的时候，就是这个40天的时候，重点练了双塔。队员跟我说这个双塔的练的次数要远超过今年夏天的一个训练次数。那书豪呢搭配的后场阵容呢，一个是刘晓宇，一个是田宇翔。刘晓宇跟田宇翔呢是会一个交替，那这样的一个信号呢是什么，就是书豪会推到一个二号位的位置上。那如果跟刘晓宇去搭配的时候，两个人都有控球能力，都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同时两个人的攻击能力也非常强，所以这套的后场组合是非常的有这种，至少从纸面上来看非常的攻击力，同时呢在组织上 也非常的强。那第二阵容，当吉普森回归之后，刚才提到吉普森呢，在上个赛季的时候他来到了一号位的位置上，那改造的也不错。那他如果跟方硕来到第二阵容的话，其实呢也有很强的威力，两个后场球员都可以攻，也都可以去控球过半场。所以呢这样的组合呢其实呢是可以预期的，但是呢你要根据后边的磨合的情况，以及吉普森他身体恢复的一个速度以及状态的一个好坏而定。但是至少目前来看，其实后场基本上是如此。那双塔呢会在第二阶段成为北京守望队一个更加常规的一个武器，那我们还是可以期待一下。 一说突破，大家个人也突破，就能带来球队的突破，是吧？说到我们最期待的下一个突破，好多人也有自己的突破，比方说奎托斯期待的突破是全马能够破四，然后8216说，遇到了职业的瓶颈，已经一年多了，期望能够在2022年有所突破。而叶林也说呢，首钢再度补强冲击四强，这是他希望的突破。孙东林说 CBA 下周开赛，首钢和北控的新面貌有亮点，战术提升能够有突破。还有做自己的奥特曼，这是来自山东的听友啊，对我们北京体育广播来表白，也一并收到，谢谢您的表白。另外说荣成斋说，这个年龄可能不需要什么突破了，平平安安健健康康足够了，这就是您期望的一个，也算也是能够保持吧，保持在一个很好的状态。另外说到喜欢的球队，他说国安首钢2022年有新的突破，成绩能够更上一层楼，尤其看重的是年轻队员能够多出几个。我们补强之后再说首钢的话，大家其实上一个阶段老说，哎呀，年轻队员能不能出来，在补强之后年轻队员这不就是更难了吗？ 我觉得确实挺难。尤其是我觉得在后场，尤其是你像其实大家挺期待杨阿丽这个可能更多的成长，更多的去获得机会的。但是当吉普森来到之后，当舒豪来到之后，其实杨阿丽的我觉得出战时间会更加的少。之前我记得也说过，这个可能就是北京守望队的一个特点，或者说他的一个可能教练的一个属性。因为你知道亚尼斯是一个职业教练，那他的这个整个的合同，他的整个的一个合同的进行都是跟他的成绩有关的。所以呢对于这样职业教练而言，他追求成绩或者说完成合同当中规定的这个成绩的任务是首要的一个目标。那如果是我设身处地的站在他的角度来看，我也是更多的是要用更加成熟更加有经验的一些球员去完成比赛，这样才能获得更多胜利。那至于说锻炼年轻球员，虽然亚尼斯知道在这个过去的这个几个赛季的时候，其实我们也都在问，我们说亚尼斯知道这个一直都在说我们的年轻球员什么时候能成长啊，我们看看浙江队，我们看看其他的广东队，他们的这个年轻球员成长非常快。那怎么办呢？其实呢他也说他也是在尽量的平衡这样的关系，就是追求成绩培养年轻球员，但是我觉得很难很难很难做到鱼和熊掌这个兼得。那另外呢就是北京守望队是一个京城的球队，一支有着这个总冠军基因跟传统的球队，所以追求总冠军的梦想一直在他们心中。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你说让他们去更多锻炼年轻球员，牺牲成绩，我觉得呢可能球迷们也不会接受这样的这种结果，对吧？守望队输了一场，可能这个说一说批评几句，如果输了两场的话，那你看看这个批评之声就开始很大了啊， 对吧？ 所以锻炼年轻队员这件事儿，我认为不只说首钢男篮，包括是足球很多队伍当中，其实他都是应了一句歇后语啊，叫搂草打兔子，捎带手的咱们捎带手的提升一下青年人的这个水平。但是我觉得比如你说像广东啊浙江什么的，他如果真年轻队员实力真那么强了，那就咱不用说锻炼新人了，他真的能够顶上来。所以说一切评价是在竞技体育的赛场当中，评价是队员该不该上场还是实力使然。 对 啊，这个年不年龄的 有的队员你看特别小，但是少年老成，一上来19岁了，感觉踢得比30岁的还好。哎，那这样的队员就不用说我们故意的去培养。 对， 你看 如果要是曾凡博，如果这个赛季打 CBA 的话，我觉得他的上场时间也有很多，对吧？就是 不用担心年轻人。 对，很多的年轻呢，可能更多的跟天赋，跟你的这种潜力是有关系的。所以当你的这种段位级别到达一定高度的时候，其实你也不用担心很多东西，所以还得是两边看吧。 是，这边1908问宋翔一个问题啊，说，哎，首钢男篮他总有个疑问，说引援选择林书豪，他说这个是看中他的商业价值，还是说这个他真能够在球队上给予确实的帮助啊？他是这个意思，说为什么3-4号位不引进有实力的外援，仿佛他认为后卫这位置不是首钢队最缺的一个位置，补强。 其实很多球迷也有这种观点，就是首钢队如果要是补强，如果在3-4号位补强的话，比如说能够成功的续约麦克雷的话，那可能我们的这种冲击更好名次，或者说甚至于我们的这个追逐总冠军的这种梦想能够是不是更进一步，我觉得是的。但是呢，你要考虑到这个赛季很多特殊性，一个是疫情，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工资帽，外援的工资帽跟上赛季相比并不是像上赛季那样会有一个弹性，而是很死的一个工资帽，并且下降了很多的，下降了200万美元。那对于北京首钢队而言，其实在3-4号位位置上，其实他们非常想这个续约这个麦克瑞，或者说这个这样的球员，但是呢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功。我记得上次有一次连线的时候我也说，其实北京首钢队曾经跟威姆斯联系过，就是在威姆斯在这个赛季成功的续约广东队之前，就是他们首钢队跟威姆斯联系过，但是呢因为价格的原因，这个价格呢是在你整个工资帽的一个框架下是确实是无法去达到对方的一个预期的，所以这个事情没有完成。所以很多球迷看问题确实也看得比较准，但是呢在完成这样的事情上，或者真的引援的难度上，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那后卫线，我们说，守望队其实在后卫线上，也有很多的选择，当然说也有很多的选择，不同特点的后卫外援很多。但是你要是在亚尼斯的战术体系下，这个球员首先是要打团队篮球，同时他的防守的能力要求会很高，这样的情况下才看你的得分能力。以及后面的一些这种情况，所以这样的外援呢，尤其是后卫外援呢，其实跟很多支 CBA 的球队选择外援的特点并不是相似的，所以我觉得可能球迷看问题可能是一个单一的一个方向来看，但是如果给他更多的这种选择，更多的这种背景介绍的话，其实他们可能看问题会更加丰富一些。 哎呦，是我突然想到了，这我要有钱的话，我别人我都不请了，我先请詹姆斯，再请杜兰特，是吧？是肯定愿意把最厉害请来。但是就像宋翔所说的，这个跟钱有关的，再有一个所谓的你想把他给找来，人家万一要有其他的这个想法呢，是吧？都得碰上才行。当然这边我还看到有朋友刚才也想再让宋翔聊聊，今天我们话题说是突破的事儿，这是俱乐部的突破啊，林苑，咱们。就聊了多长时间关于俱乐部就首钢男篮这些年的突破，有球迷不经常跟我们说吗，就问，哎，啥时候能实现这个，不之前说3年嘛，是吧，3年成为争冠的行列之一， 大家还把那天做报告那个发布会的现场不都是大家球迷们都在截屏， 哎，那天啊我去了现场，你也在现场，我正好去了那天，就是讲的秦总那天讲的特别的充实，哎呦，我听完之后对首钢男篮，哎呀，充满了信心啊，是吧？ 这是第一年的时候，第一年重建的时候 啊，但是现在就感慨了，时间都去哪了？时间过得太快了。就刚才这位朋友啊，又是老朋友1908提的问题，宋翔解答解答，说这个突破啥时候能完成啊？ 我觉得这个突破可能还要等个至少3年吧。我觉得这样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广东辽宁都处于一个比较巅峰，或者一个比较他们整个的球员的一个巅峰的一个状态阶段的时候，所以你想跟他们去抗衡，除非你的自己有很强的引援补充实力，同时你的外援水平也非常高，才能够抗衡。但是我们现在来看首钢队在这个第二阶段的名次，会上升，会比如说从第9上升到一个比如说第5的位次，但是你要想接近前2名甚至前3名，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实力的，或者说这种硬实力的一个差距。 平爷说感觉书豪能带来好成绩，恐怕带不来冠军。 是你这话的意思吗？ 我觉得至少这个赛季可能会符合这样的球迷的一个判断吧。但是我当然我们希望其实守望队越早拿到这个总冠军越好，因为确实京城球迷，因为你品尝过总冠军的滋味，那种感觉我觉得可能是你作为一个球迷终身难忘的这种回忆，或者这，所以你再次的希望能够触碰总冠军奖杯。但是还是那句话，二十支球队总冠军只有一个啊，非常的难。 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说有关于下一个突破的话题。我们在上半段呢介绍了很多首钢队的情况，包括大家也提出了很多感兴趣的问题，也期待您在三种互动平台当中继续发表观点。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体坛夜话。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88。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到直播的体坛夜话。你好，我是林苑。今天在直播间，我和康乐一起邀请来自北京青年报的足球篮球记者宋翔，不好意思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跟大家一块聊。不是关键，因为我们在这个进入广告的这个时段，正在跟宋老师在说，好多朋友非常喜欢你为我们带来的很多的首钢啊、北控球队情况的介绍，然后也非常喜欢看宋老师写的文章，还有人在表白说，像刚才奥斯卡兄弟就说，为了看宋老师的文章，订了两年的北京报， 是 看看。 啊，还有是要跟宋老师在一起的，谁呀？是啊， 谁 啊？ 快私信我。 6645说想跟宋老师在一起看中国篮球， 是这意思吗？ 啊，就我理解这意思是什么？跟宋翔一起看中国篮球，看得可明白了，是吧？啊，包括刚才我看到奥斯卡迷弟也发了一条，想问问宋翔的事儿。啊，他关注的突破不只是首钢男篮， okay， 他也说 北控。 不只是北控，联盟的强队他也关注这突破。他提到了刚才一个问题，我看到说他想观察观察这赛辽宁队能否打破广东对于冠军的所谓的一种垄断，因为连续都输给广东了总决赛。这个问题宋翔简单给他回答回答。 别的突破也关注， 也关注 这个能不能这个总冠军易主，或者说这个更换一个这个球队，对吧？因为呢辽宁队其实获得过总冠军，但是已经连续两年在总冠军的这个攀登的过程当中啊，输给了广东队。这个赛季我觉得有可能，我觉得真有可能。因为什么呢？我觉得虽然说现在阿联回归了广东队，但是你通过第一阶段的一个比赛来看，其实易建联的状态跟广东队的整个的球风跟打法发生了一个很多的一个区分。这个区分是不是能够在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去弥补，或者说来到季后赛的时候能够融合，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会成为广东队的一个新的课题，随之会产生他们对于总冠军的一个变数。那同时你也可以考虑到总冠军现在这个广东队他现在只有一名外援，而从第二阶段开始大多数的球队啊基本上都配备了两名的外援，至少是两名的外援。北控队现在已经是要储备三名外援，守望队也是在积极的储备第三外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广东队一直都是在人员的配置上是可丁可卯的去完成一个赛季。当然说确实过去两个赛季他们获得总冠军有很多的这种因素，但是外援以及我觉得整个的运气也都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辽宁队我觉得 两年的一个攀登，我觉得积累的这种资本或者说经验，无论是好的、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我觉得都已经够了。而且今年第二阶段他们引入了这个穆兰德、福格，我觉得两个外援有充分的时间去磨合，去融入到这个球队。我觉得他们在今年应该说明年啊，这个明年的总决赛当中会给广东队形成在近三个赛季以来最为强劲的一个挑战，我觉得有可能会站在最高峰，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其实这是一个突破吧，我觉得也是一个我们关注 CBA 的一个突破。嗯， 关注 CBA 有很多的点，这边海豚朋友也想问一下宋翔，说这是又问回到首钢，而首钢真的是要组成舒豪、吉布森和布朗的三小外阵容吗？ 嗯，这个事情其实呢，之前也就提及过，这个布朗呢，布朗三世呢是这样，到目前为止，据我得到的消息是他的工作签证还没有办下来。那为什么之前会跟这个布朗去签订一些这种，比如说协议啊，或者说一些这种深入的接触？因为呢，在当时你还无法确定吉普森是不是能够成功的引入，或者说在隔离期间是不是会发生一些变化。那北京首钢队确实会需要有一些这种备手，或者说一些这种其他的 B 方案。那现在呢，当吉普森这个成功的引入之后，并且呢一切顺利，他能够出战第二阶段的比赛的时候，布朗呢，其实呢，我觉得他的重要性或者说他的这个整个的进度可能并不会那么快。而我了解情况呢，他的签证呢还在办理当中，还在等待。所以呢，布朗什么时候来，是否最终会来，现在呢，其实呢都有 X 的这种影响的因素。那我们看到，其实北京首钢队，后卫线上已经足够的豪华跟充沛了。包括国内球员，包括两个后场的后卫外援，再来一个，这一个篮球就一个，你怎么分呀？咱还不是五个人，一个后场，这个怎么分？我觉得其实就像球迷所说的，其实最缺的还是一个三四号位的一个外援，但是呢，这样的外援呢，又是比较难引入的，所以呢，很难。所以布朗的情况就是如此。如果有新的消息啊，这个第一时间分享。嗯 嗯。第一时间分享。 嗯， 除了外援之外，还关注一下国内球员。 嗯， 也有人问了，说觉得吉普森到来之后会不会压缩小宇上场的时间，同时方硕的位置会不会边缘化？ 先说小宇，我觉得小宇的时间呢不太会被压缩，当然多了一个球员，肯定其他的国内球员的时间会有所减少。但是我觉得小宇如果他能延续第一阶段的状态的话，那么他的时间会下降，但是下降不会很多。第一阶段刘晓宇为什么能够有很好的表现，我之前也说过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个是他有持续且完整的上场时间，这个非常重要。刘晓宇是一个需要球权跟时间的一个后卫球员。那另外一个就是他的整个身体状况保持得很好，所以第一阶段有很好的表现。那第二阶段呢，刚才也说，他来到首发阵容跟舒豪配的时候，将舒豪推到二号位的时候，其实是不占用刘晓宇的一个出战时间的。那如果第二阵容是不是会影响方硕，我觉得呢也不太会影响，因为呢方硕呢他整个的现在状态还得需要一些时间去恢复。我在第一阶段结束之后跟方硕做了一个采访，他说第一阶段他的身体的恢复只有70%-80%的这个状态，比赛的感觉只有之前的一半的状态，他对自己的这状态不满意，他希望能够在第二阶段能够恢复到受伤之前的一个状态，所以方硕还是得需要时间。而且他说他的膝盖现在呢还是会疼，他说但是这个疼呢是正常的反应，而且他还专门请教过林书豪，因为林书豪在他职业生涯的期间也经历过膝盖的这种伤病，并经历了一个大手术。舒豪给方硕的建议就是，当你进行完类似的膝盖的手术的时候，这个疼痛不会完全的消失，有时候会持续一年，甚至持续到一年半的时间。那这样的情况下，你就需要就是适应带着疼痛去打比赛这样的感觉，这种状态。所以这个也是方硕需要一些时间去适应。所以我觉得在第二阶段的时候，方硕来到第二阵容的时候，其实他可能会对他自己的适应逐步适应比赛，也我觉得也是一个好事情。当然说他的时间我觉得可能也会压缩，但是呢 就看谁的状态会好。当然说这个整个人越多，谁的状态好谁上，谁的状态好谁的出战时间长，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良性的竞争。 有的时候真是最怕就是老队员的老伤，就是这种就很拖拖拉拉很缠的人没有办法，就是这样的情况出现。六六四五说了，小雨打出了来首钢以后最好的赛季，这算是帕亚加尼对首钢的唯一贡献，这是他的总结。那不过说到这个首钢，现在宋彦军也说今年首钢实力呢只是5到8名的水平，别期待成绩了，上线4强下线8强，担心的就是我们球员年龄偏大，体力跟不上，年轻的上不来，这是有近忧的担心球队。当然也有人呢像灰太牛郎说，最期待的突破是首钢在这个赛季能够进入到前4，再好那就是惊喜了。这前4有人也把它看同样是看成上限，在微博当中瞧着被1213就说是首钢离4强会越来越远的，这未来就是这一个趋势，什么呢？下降，除非更换，他认为更换管理层，不信咱打赌。这又是直到这个球队建设方面的。那这个赛季现在我们在第二阶段没开始的时候，第一阶段我们心态很平和，就是随便就这样吧。第二阶段可不可以稍微有一个更加清晰一些的目标，或者比之前提出来的再突破一点，稍微提升一点呢？ 因为呢你知道第一阶段的时候首航队他整个的赛程比较艰难，因为2次碰浙江，2次碰广东，2次碰上海，都是联盟的强队，要不然就是这个赛季这个黑马球队。那硬仗呢或者说这个强敌呢已经碰了很多了。第二阶段其实北京首航队的赛程会相对而言好一些，因为呢虽然我们也会碰2次辽宁，2次广厦，但是呢其他的球队应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我觉得首航队在第二赛季的就第二阶段的名次呢会从第9比如说上升到第6这样的一个阶段，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就是他们要赢下该赢的比赛，并且呢整个的状况要越来越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他们可以实现的一个小目标。那至于说第三阶段，那可能最为重头戏可能就是2次的京城德比，因为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我们还没有打北控，我们还没有京城德比的一个较量，第三阶段肯定会发生，那这个可能是重头戏，也是肯定会影响整个首钢队常规赛最后排名的一个2场关键的比赛。所以呢应该说后2个阶段北京首钢队的赛程会相比较而言会好一些，只要他们能够第一保持健康状态呢，逐步的向好的方向去发展，第二呢就是赢下该赢的比赛，就如同第一阶段他们做的事情，我觉得进入季后赛并且保持一个比较好的排名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那至于说赛季最终能走多远，就要看他们面对的对手以及对手在这个赛季之间是否会发生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比如说伤病，你无法预期伤病的到来，所以这个会对一支球队的影响非常的巨大。 但是 CBA 比赛很多朋友也会聊到说比到最后比什么，在最高端的最后的比如总决赛了，其实咱们说的可能是这个话稍微有点直白啊，很大程度上是比外援呢，是吧？你看这广东队啊，这几个赛季当中那个马上和威姆斯所谓的屠龙宝刀倚天剑啊，是这两个是确实没法比啊，没有能够配得上的，就对得上的这种。然后刚才我看到有朋友平爷也说了，好像是实力比较强一点的队吧，首钢队想把谁给拿下啊？比如说你像广东啊、辽宁、浙江稠州、广厦啊，甚至深圳、上海等的这些队啊，你说你能100%把它赢下来也不一定， 不一定 是吧？啊，所以这个还要看，就刚才宋江我跟君讲那个很重要，就是一个所谓的磨合之后的化学反应，尤其是小个儿也这就来了两大强援之后了，加上大个儿啊，相互之间这个穿插。哎，我很期待这一点，因为我看篮球这么多年啊，包括 NBA 那屋，我们 CBA 这屋，我都观察到了，大个和小个啊，你别说，有的好像真的是，哎，这俩就特别来电的那种感觉，啊，明明之前那大个感觉啊发挥的都不怎么好，但是来某一个小个马上就给另一位就给激活了。 对，确实是。 你看， 所以呢，其实化学反应，有些时候为什么说化学反应很重要？有些时候就是1+1，你是小于2还是大于2的问题，所以还是等于2的问题。 其实呢，这个化学反应或者说这种默契程度啊非常重要。那这默契程度呢，我们一直在说书豪其实就是语言的优势，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一个外援，其实除了老马之外哈，我觉得其实在 CBA 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其实磨合或者化学反应的速度在于他们的语言。就是当你能跟一个外援真的能够去很好的交流的时候，他的这种很多的这种习惯，他跟你的这种交流会在场上，并不仅仅是通过眼神，或者说更多的是通过一个很小的词来发生一些改变。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但我觉得书豪有这方面的优势，而且我期待着书豪能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为确实书豪的年龄也不小了，就是他的职业生涯的就是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的时间也不会太长了。希望能够在这样不长不算特别长的时间内能够给北京首钢队带来更多的能量跟战斗力吧。 说到书豪也是能期待他自己有突破。其实今天说到突破的话题的时候，康乐提到的是另外的一个年轻人，就算年轻吗，也不是，不能说特别年轻，但是最近他关注的，康乐关注的是周琦的突破。 是周琦这个突破的话，不只说是扩展了打球的区域，从 CBA 之前在 NBA 打过啊， CBA 我也打过啊，这回打到 NBL 澳大利亚那屋去，感觉仍然是很不错的一个球员啊，包括拓展了很多，你看他的自信心啊，包括这个笑容重新的是阳光大男孩的这种感觉啊，我认为这个就是周琦首先这在心理层面上面生活层面上对自己的一种突破，把以前那种所谓的阴霾，包括跟谁的吵架这个那样的等等的批评之声把它给 屏蔽 拨开，拨开云雾见青天啊，拨开不好的那些东西啊，见到了对于篮球更多本真的爱。另外我觉得就是说周琦是不是到了澳大利亚联赛当中他最大的一个突破，就是未来身体对抗方面啊不惧怕像澳大利亚这个级别的了，是吧，琼翔。 其实呢可能还需要更多的观察，我觉得还需要更多的观察。因为什么呢，你刚才提到周琦呢去澳大利亚的时候，其实他的这种地位非同一般。因为我之前也介绍过，就是我跟他的经纪团队聊过，就是为什么周琦会选择凤凰队，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在决定加盟哪个球队之前，他们跟凤凰队开了一个视频会议。视频会议当中呢，包括主教练，包括管理层，他们给出的一个很直接的答案就是周琦来到凤凰队之后，球队会围绕他来建立，球权地位肯定是他是老，就是这个第一位的核心。所以当你有这样的保证之后，你在球队的地位，虽然有克拉克这样的这种比较多年在澳洲打球，或者说在这一个联赛打球，一个很有权威性的一个球员存在，但是对你对周琦的这种无论是地位、球权、进攻的机会、照顾等等，都是一个全方位的。我记得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周琦在第二场比赛的时候，他的犯规次数非常多，然后呢可能外界就说周琦是不是不适应澳洲的一些吹法。然后呢这个问题呢在之后的比赛当中呢被问到了凤凰队的主教练，凤凰队的主教练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觉得呀这个澳洲的裁判呢应该适应周琦的一些打法跟吹法，所以呢他也要，他说呢裁判应该去逐步的适应周琦。那你说是不是有些本末倒置呢，可能呢有些这种感觉，但是你可以体现出这支球队从上到下对于周琦的看重。那另外呢就是因为这个澳洲的比赛呢它的间歇期非常的长，第一场跟第二场中间要隔了三四天的一个时间，这个跟 CBA 比呢我觉得相差很多，跟 NBA 比更没法比，因为 NBA 有很多背靠背的比赛。并且呢周琦在之前在火箭队下属联盟的毒蛇队的时候，他的这种行程会非常的紧密，并且他们去到那个地方都是非常的小的一个地方，所以整个的赛程非常非常紧密。但是周琦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在说，就是他的能力经验没问题，但是他是否能够打完一个完整的赛季，这个可能是要一个问号。因为伤病呢在周琦的职业生涯当中一直都存在，并且时不时的发生，这个会影响到他整个的一个表现，以及他是否能够到达一个更高的一个水平跟层面。所以这个其实是我 比较担心的。另外就是在澳洲目前的这个整个的内线的水平，无论是对手还是他自己的球队，周琦肯定是处于中上游并且是顶级的那一个行列。那因为我们知道虽然澳洲的篮球有很多的这种球星，但是更多的是集中在 NBA 去打球，而澳洲本土的 NBL 的联赛其实他们内线的顶级的内线并没有太多，所以周琦的统治力会在那方面去展现，他的数据也随之会直接的反应。 是啊，这不要在网络上各种比较吧，现实当中碰一碰，有机会澳大利亚 NBL 联赛的是吧，哎，冠军级别球队来到跟 CBA 打一场，跟 CBA 的冠军来碰一碰，看到底什么水平。 其实对，其实明年的二月份很快就会到来了，世预赛的比赛，我们杜峰指导所统帅的中国男篮将两次面对澳大利亚男篮。虽然 那支球队可能也不会说是全主力的阵容出战，但是我觉得也是一块试金石，到底看看我们中国男篮的这个成长到或者周琦的一个进步是不是能够直接的体现在比赛当中。 是，这边我看到有朋友唯有战斗，他说了，队员应该适应裁判才对啊，啊，他说这个怎么 感觉 反过来了，哎，是不是周琦啊？确实，澳大利亚非常重视周琦，尤其看这凤凰队，周琦一去了，顶流啊，是吧？这个各种流量就来了，我关注他的那个社交媒体啊，涨了好几十倍的粉丝啊，太厉害了！ 这是一个拉动整个联赛，尤其是在中国市场的一个举动。因为，刚才我提到，就是周琦在加盟之前已经得到了一个承诺，就是主教练承诺你是球队的大腿，你是球队的核心。同样，因为我们知道在澳洲有一个刘传兴，还有一个刘传兴，他加盟的是子弹队，但是刘传兴加盟子弹队之前并没有这样，并没有得到相关的承诺。主教练曾经跟他交流过，刘传兴告诉我说，他说。主教练跟他说的是，这支球队人人平等，谁的状态好，谁的能力强，获得更多的场上时间。所以呢，你看两个教练对于中国球员不同的一个反应，体现出他们各自的地位跟在球队当中的评估。 所以周琦到底在澳大利亚联赛当中能不能够锻炼出一个什么样的好的效果？这么一说，我们都担心了。一看这数据这么漂亮，这不是大家都在配合？ 对，但是其实打出好的数据也是一个资本，因为我记得之前，康总连线的时候就说，澳洲的数据呢是不是具有参考性？我觉得至少从数据来看，它确实是具有很强的参考性的，因为。NBA 的球探 NBA 的球队会对澳洲的数据的这种评估或者说这种价值他会很看重，这个价值要远远超过 CBA， 所以周琦在 CBA 动辄两双的一个数据啊，很这种就像吃饭一样稀松平常，但是人家你要想去 NBA 重返 NBA 的话，人家不看重，人家还得需要你去试训，还得需要你去评估，但是你在澳洲如果打出这样的成绩的话，人的心里哎觉得你可能还真不错。 是，所以说这个身价都是自己打出来的，是吧？ 对，但是确实现在看到，因为在足球的范畴当中，大家一直最近都在讨论，哪怕借助我们更多的像足协一些相关的这些主管机构的力量，也要把大家送出去。现在篮球这边呢，周琦在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出走到澳大利亚去打 NBL， 大家看好像确实也不错，从自身的这种个人的反应然后到球场当中数据的反应，这是不是都能够帮助我们的这个本身的篮球运动的水平得到一些提升呢？ 对，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观点我觉得我是认同的，因为中国篮球确实需要更多的去见世面，因为要跟世界篮球去比较，如果你跟自己比，可能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舒适区，如果周琦继续在 CBA 效力的话，他确实会生活在一个很舒适的一个区域里当中，但是 感觉到了澳大利亚也挺舒适的， 但是他会开阔很多的不同的眼界，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而且周琦的团队说他在决定去澳洲之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男篮要碰澳洲球队，这个也是提前的去适应对手的风格，了解对手的特点，同时呢，让自己去提高。我觉得， 因为现在洲际打的NBL 比赛还比较少，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参考衡量的这个样本比较少，因为样本少呢你可能这种看的问题呢不是那么深入，我觉得如果半个赛季或者说比如说少半个赛季看下来之后，你可能会有更多的评估，我觉得会那个评估可能更加的准确跟客观。 不过至少在这次有关于周琦的报道当中，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很新鲜的视角，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到海外去谋发展的球员在和当地融入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是很困难的。以前只看到过姚明请队友吃饭啊，现在周琦在无论是这个团队的制作还是大家他自己个人态度和风格的一个改变也好，就至少在这一点上都有一个主动的在球场之外的融入的动作。 对， 这一点上其实是值得大家学习。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学习，因为什么呢？我记得之前跟周琦聊过天，有一次呢，他呢，我就问他，我说当时他在火箭队的时候，我说当时火箭队有谁？有哈登，还有保罗。我说呢，我说这俩都是大哥级人物吧，我说那个这个你跟他们有什么之间的交集吗？他说有，他说呢，哈登跟保罗呢会时常请他去吃饭，就是他们会就是这个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跟队友呢去融合在一起。另外呢，保罗呢他有自己的品牌，然后呢他也会送周琦的一些礼物，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拉近这个之间的这个距离。所以呢，我觉得这种学习呢可能会来这个变化到周琦自己，当他生活在另外一个海外的一个联赛当中的时候，他也会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跟队友拉近距离。而且我觉得这样的方式确实还挺好的，而且吃一顿火锅嘛，我觉得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外国人其实也挺爱吃的，所以呢这种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对，还有人在这儿给周琦出主意呢，说到了冬至别忘再请队友吃顿饺子。这个把咱们的所有节气这些文化这些民俗也都推广给他们，让他们来更加的从里到外来接纳来自中国的这些队友。 没错啊，多请他们吃吃饭呗，对吧？ 对， 刚才宋翔提到说这个 NBA 那会儿也行请吃饭， 对， 我想起来了， NBA 据说谁来着哪个巨星特别抠，每回几个人聚餐之后了，最后的抓阄嘛，把那放到帽子里边，信用卡抓着谁谁请啊，他每回都是哎这卡哪去了，是吧？好像有那个谁啊，周琦肯定这个是另外的一个方向了。周琦特别大方，这点我觉得特别好，是对自己的一个开拓和突破呀。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在你很多年之后你回顾你的职业生涯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经历是非常的有意义跟不同的。因为确实如果周琦继续在 CBA 效力的话，无论是在新疆还是在其他球队效力的话，他整个的这种感觉其实还是会一样的。 也期待周琦能够在澳大利亚过一个愉快的新年。我们今天晚上跟宋翔一起聊的也很愉快，也感谢宋翔在今天给我们爆了很多料，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再见。 拥抱 源于收获的欣喜，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 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 走过百年。 拥抱为了未来的期盼， 冬奥会为雨雪运动发展带来 这一年这一年，我们拥抱长空， 长空 拥抱大地， 拥抱大地， 拥抱 世界。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 给 新年一个 拥 抱。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惊，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今天午后南郊观象台最低气温是-0.6度，是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最低值，预计夜间风力不大，受晴空辐射降温影响，气温仍然比较低，请您出行时注意保暖。另外居室内一氧化碳中毒气象指数很高，